好頻臨啊，好多嘢講。 星期五嘅時候或者星期六朝早， 唔係啊，我係講緊幾分鐘之前，都係跑落嚟啊，跑落去就攞唱片啊，仲喺度更新緊啲新聞，留意住啊。啱啱都有一個新啲嘅消息咧，就係話美國總統拜登咧係準備開一個咧全球嘅氣候峰會啦，就網上嘅形式咧，亦都係會邀請咧包括中國同埋俄羅斯嘅領導人出席嘅。咁啊，呢個都係美國，即係大家都預期㗎啦。呢個新嘅美國嘅政府咧係會喺呢、這個氣候嘅議題方面咧，就同上一任嘅即係上一屆美國政府唔同啦，即係嚇翻返去個大家庭啦。呢、這個就係今朝比較新啲嘅消息啦。咁但係今個禮拜有好多事情發生啊。 冇錯啊，不如呢個時候我哋將個焦點咧擺去東京嗰邊先啦。 今トーチに聖火が点火されました。 東京奧運聖火傳遞啟動。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盼圣火成为日本以至世界的希望。 この1年間、世界中が困難な状況となる中、聖火は静かに、しかし力強く灯され続けました。小さな炎は決して希望を失うことなく、今まさに花開こうとする桜のつぼみのごとく、今日この日を待っておりました。 星期四嘅時間就已經喺日本福島嗰度展開咗本屆嘅奧運聖火嘅傳遞啊！咁啊，跑呢個打頭陣嘅咧就係2011年咧當年嘅女子世界盃嘅冠軍日本隊嘅功臣啊，一紮嘅運動員啦。咁啊喺嗰年咧，即係或者近啲十年咧，日本咧即係值得好開心嘅事情咧，可能數下數下都即係攞女子世界盃冠軍咧，都係其中一件數得出嘅事啊。咁所以咧就由呢一隊嘅女子隊打頭陣，咁啊為期121日嘅呢一個火炬傳遞咧展開咗啦，將會傳遍咧日本嘅全國國家好多地方啦。7月23日嘅時候咧，火炬就会送到去东京国家的竞技场，咁嗰度咧就预计系举行呢一个开幕礼啦。呢一次嘅火炬嘅传递咧就不设呢一个现场嘅观赏噶啦，咁大家都喺网上嗰度睇直播。 冇错啊，咁其实头先大家听到声底入边啦，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都话啦，希望日本呢个圣火啦可以成为日本以至世界嘅希望啦，亦都提到话今年其实世界都经历咗好多一啲艰难嘅时期，但系咧圣火就一直喺度燃烧啦，同埋呢个微小嘅火焰咧就冇失却希望，就好似咧即系有如啊，好似话准备好开嘅一啲樱花花冧咁啦，一直等待呢一日啦，因为三月都系差不多是櫻花盛放的一些時刻。 是啊，咁啊，即係一片嘅烏雲啊，掩蓋住日本啦，包括係即係十年前一路嗰個嘅地震啊、海嘯啊、災難，國家都係希望即係有一個康復啦。再加上即係近期疫情，咁啊唔單止日本啦，全球都係啦。咁啊，官方梗係好希望即係好個正面嘅形象啦，但係事實上圍繞住呢一個今個星期就即係呢個關於呢個火炬傳遞都有好多唔係幾正面嘅消息，例如好多咧原定係會即係接喺呢個火炬接力嗰度咧參與嘅選手啊，或者係名人咧都宣告退出啊，咁有啲有講原因，有啲又冇乜講嘅，咁咧就彭博新聞社咧都引述翻咧即係一啲嘅民調咧，其實咧喺日本國內咧。都有成七成人咧反對喺呢家呢個狀況之下咧舉辦今屆嘅奧運，呢一啲質疑嘅聲音包括例如話，都仲喺呢一個疫症大流行之間，即係病毒個傳播咧，其實都係風險都喺度啦，同埋係嗰個開支嘅方面，好似氣球咁啊，越崩越大。咁啊，越崩越大，可能會爆噶噃。仲有就係即係好多都係好官方嘅推動嘅形象工程，咁但民間好多聲音就不太同意咁樣講啊。 不過如果你講到話火炬嘅傳遞咧，始終日本民間都係希望啦，同埋都見到都有相當嘅期待嘅。就算話今次係淨係可以網上直播去睇啦，都見到沿途咧都有啲民眾自己參與去側跟幫啲火炬手打氣，咁當然都有遵從一啲防疫措施啊，有戴口罩咁啦。但讲到话今次嘅即系日本嘅奥运起步咧，都可以话系即系排除万难啦。其实喺呢个火炬传送之前啦，譬如上个礼拜亦都有爆出一啲丑闻啦，亦都系有创意总监马佐佐木宏亦都因为嗰个 Olympic 批评呢、這个即系或者一个讲笑咁啦，讲话道边直美可以用呢个 Olympic 嘅咁嘅形象喺开幕式度表演，亦都系要请辞啦，等等等等啦。仲有头先谭永辉你提到嘅一啲財務嘅問題啦，始終今次咧，呢一個東京奧運都可以話係比較多。如果同以往嘅奧運相比咧，係 史上最多赞助的一次。咁如果你话就算民情有一个反对的声音，唔搞的话呢，都会呢引嚟几多大的影响。而而家呢海外的观众入唔到场呢，亦都对当地的一啲因应奥运而发展的旅游的一啲配套呢是大成好大的影响㗎。 咁几复杂啊，亦都有唔同的睇法。咁事实上呢，有啲外媒呢都访问譬如话喺福岛县里面呢一啲一个叫做游叶丁啊，咁都系即系当年嘅一个灾区嚟嘅，一个喺63岁嘅居民啊，佢对 Euronews 咁样讲，话睇到呢一个火炬传讯，佢自己觉得非常感动啊，呢个都系我人生最后一次嘅东京奥运啊，佢自己觉得。咁当然好多形容啦，就今季系咪即系今届会唔会系一个最特别啊？甚至乎有啲人都讲，哇，会唔会最失败？即系同唔同嘅角度去讲佢嘅一届嘅奥运，点解咁讲咧？例如话喺嗰个赛事嗰个竞技性竞技嘅水平方面啊，好多嘅资格赛咧，其实而家冇办法举行。而一啲嘅國家，譬如話有啲媒體指出咧，即係美國、加拿大嗰啲咧，都講明我都唔派運動員嚟啦，唔派隊嚟啦。咁喺咁樣嘅狀況下，一屆嘅奧運咧，即係個實質意義有幾大咧？咁係好多人係投以一個問號嘅。 嗯，不過我諗我哋或者一啲觀眾都希望啦。無論佢之前有幾多次可能有啲人話形容係多災多難嘅一屆奧運啦，咁大家都好期望咧，佢會成為一個最有可能係奧林匹克精神嘅一屆奧運啦。咁繼續咧可以搞到嘅話咧，運動員都會即係全力以赴去作賽嘅。 繼續拭目以待嚇，咁啊時間一日咁過。咁另外咧就今個禮拜咧亦都係有新聞咧，就圍繞住日本啦，同埋都係東北亞嘅，咁就係北韓嗰方面咧，喺剛過去嘅星期四又試咧係發射呢個彈道導彈。星期五嘅時間咧，北韓方面咧係證實咗咧試咗新型嘅戰術導彈嘅。星期六咧，我哋有個新啲嘅消息就話，北韓方面嘅朝中社報導，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李炳哲發表講話，表示北韓試射新型戰術導彈就係加強國家嘅自衛嘅行動啦，批評美國同埋南韓嘅聯合軍演對北韓係構成軍事威脅。 是啊，而见到李炳哲都话咧，美国总统拜登将北韩呢个正常武器试射咧，讲成系违背联合国嘅决议咧，系侵犯同埋挑衅北韩嘅自卫权。如果讲翻呢一个试射咧，睇翻之前朝中社都话个试射系非常之成功啦，就亦都系证实咗呢一啲固体燃料发动机嘅可靠性。咁而因应今次嘅试射咧，其实系都話呢一個新導彈咧係一啲為改進武器系統嘅一啲新嘅武器嚟嘅，而日本見到早前亦都係有譴責咧北韓係威脅日本同埋地區和平安全啦，同埋亦都透過咗北韓駐北京大使館咧係提出抗議嘅。 當然咧，即係北韓會有一啲軍事方面嘅一種行動或者活動咧，咁就引嚟一啲外邊嘅咩嘅反應咧 ，reaction 咧，咁就係大家都好留意啦。咁當然啦，日本嗰方面都係會有回應啦。日本首相菅義偉咧早前咧就話咧，導彈向住日本海方向發射，喺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墜落，咁就譴責北韓咧係威脅日本同地區和平安全，亦都係透過咗北韓駐北京大使館咧係提出抗議嘅。咁南韓嗰方面咧，總統府青瓦台咧都開咗個緊急國安會議啦，對於北韓嗰方面咧試射飛行物就表示深切關注。 嗯，咁美國嗰方面頭先都見到啊，李炳哲有回應到拜登嘅言論啦。咁當時係點講嘅咧？其實拜登咧之前都一度講話試射唔係挑釁，只係咧令到美國知道北韓係冇改變啦。不過佢其後都喺白宮嘅記者會上面講咧，就形容北韓係違反咗聯合國安理會嘅決議案啦。又話如果北韓係選擇將局勢升級嘅話咧，美國係會作出回應嘅。 咁如果話即係或者叫做去推測咧，北韓即係有一啲軍事上邊嘅行動，都係想引起美國多啲嘅反應，同埋將即係美朝嘅互動咧，即係提升翻去早一屆嘅政府一個比較有互動性嘅情況之下咧，嗱拜登政府咧最初都係冷淡一啲，而家咧即係嗰個言辭上升級咗少少，有一啲嘅譴責，但都唔係話即係將呢個北韓問題咧睇嚟係擺喺非常之重視嘅一個嘅疫情上边啦，咁啊睇睇呢一个呢一方面嘅问题会系点样啦。另外讲讲交通情况， 冇错，呢一个都不寻常嘅交通情况添。 咁啊喺呢一个埃及苏伊士运河啊，全球咧可以话最繁忙嘅货运航道之一。貨運咧都係全球嗰個貨物流量咧，佔嘅比率相當大嘅一個行業啦。 在苏伊士运河那里，台湾长荣海运公司营运的长次号巨型货轮，但这是日本货船来的，拥有的话，就星期二的时候在苏伊士运河的角浅就横放在一个航道那里，造成阻塞，超过三十艘的其他的船只因为航道阻塞就困住了。另外呢，因为很多船都是要行经这条重要的航道，包括运油轮，超过200艘的船的行程是受阻的。 嗯，冇錯。咁講翻今次嘅一啲肇事嘅原因咧，咁可能都係因為大風同埋沙塵暴啦，令到架船就失去視野啦，同埋偏離航道，咁所以就擱淺去拋鬧啊。咁而家其實唔同嘅組織啦，包括係埃及當局啦、荷蘭啊等等一啲海事解難啲公司咧，都參與緊個清理噶啦。不過見到今朝嘅消息嚟講，似乎個船身都好似仲未擺翻正咧。咁而見到美國都向埃及就提出都願意協助喎。 係啊，個船個擱淺嘅情況，因為船頭直頭係食咗落啲積泥嗰度啦。咁當局都係有派一啲嗰啲刮泥機咧，咁就喺船頭嗰度刮走啲泥，太巨大啊！即係嗰個刮泥機相對於嗰隻船，嗰隻船係二十萬噸級別，400米咁長，59米闊。咁就成棟大廈，啲摩天大廈啦，打橫咁樣咁嘅高度，咁樣咧係放咗落嚟。咁你諗下，一架咁樣嘅運泥機，就算咧即係掘走咗好多嘅污泥咧，都仲要配合好多情況咧，先至能夠升翻起嘅船身。有啲專家就話咧，預計星期嚟緊咧，星期一有機會嘅，即係有潮漲啊。咁但係如果星期一做唔到樣嘢咧，再潮漲可能又要再過多12至14日。咁而家預計咧，即使升起咗船身咧，即係成隻輪即係要清理個，唔好再阻住個航道，可能都講緊係以星期計。 嗯，咁但係個客觀效果就係、是、即係各地嘅貨輪咧都要等埋佢啊，即係等埋佢 搞掂。兜路行咯， 係啦，嗱，兜路行又點咧？又講呢個問題。如果佢真係咧係兜去好望角有另一條航線嘅話咧，其實都有啲人比較過嘅嗰、那個整體嘅日子，假設個船速是一样啊，你行呢个苏伊士运河咧就大概25.5日、嗯，如果你行好望角嗰边咧都要34日，咁点都系会有啲延迟啦。咁同埋睇翻即系国浅事件之前咧，其实国际船运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问题，而呢一个苏伊士运河咧以前嘅都做过一啲现代化嘅工程嘅，但系似乎今次嘅事件就反映咗其实如果一有意外发生嘅时候咧，似乎嗰个应变上面咧都有好多改进嘅空间啊。 冇错，始终都系一个咽喉位啊吓，咁就仲有啊，而家船公司同埋嗰啲保險公司咧，即係面臨住今次因為貨運嘅延期啊等等咧，可能嗰個賠償都係不菲嘅。咁有啲報道都引述一啲計算家啦、計算師嚟講咧，可能講緊美金計都百萬計。睇一睇咧，即係呢一個嘅呢隻船啊，呢、這個交通事故咧點樣去清理啦 ？The idea that I'm going to say, which I would never do.If an unaccompanied child ends up at the border, we're just going to let him starve to death and stay on the other side. No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did that either, except Trump. I'm not going to do it. I'm not going to do it. 啱啱聽到嘅聲帶咧，係美國總統拜登啊，就喺佢上任後首個嘅白宮記者會嗰度咧，就回應記者嘅質疑啊。咁佢答呢條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個記者就問到咧，而家新任政府喺邊境問題嘅取態係咪變相鼓勵一啲非法入境者去湧入咧？而拜登就回應就話咧，除咗前總統特朗普之外，其實係未有政府咧係試過拒絕去照顧由墨西哥即係入嚟嘅一啲兒童咧，尤其是一啲即係可能係單。獨嘅冇人陪伴嘅兒童啦，而佢咧亦都係唔會咁樣做嘅。咁、所以亦都提到話，今個禮拜嘅另一個新嘅消息就係已經咧係委派咗副總統何錦麗同墨西哥啦、洪都拉斯啦、危地馬拉同埋薩亞爾多等等咧，試圖去透過一啲外交嘅努力咧去阻止移民湧入啊。 嗯，有啲唔同嘅資料嘅，譬如話喺芝加哥論壇報咧睇過一篇報道就話，其實喺中美洲。即係通過美墨邊境進入美國嘅非法移民咧，其實舊年五月之後咧，其實都有明顯嘅即係增加嘅。咁呢個可能同本身呢啲中美 家國家嘅國家內部情況有關係啊，即係亦都係加上疫情啦。咁但係咧急增咧，事實上喺近期裏邊咧係即係有一個係不增嘅事實啦。差唔多一個禮拜前咧，其實美國政府已經話美國總統已經話喂叫大家唔好嚟啦。咁但係始終喺前線嗰度嘅處理咧，基於人道等等嗰方面嘅情況，又太多人湧入嚟嘅時間咧，就係、是、另外一件事情。咁依個係一個危機嚟嘅，而家就派一個副總統去處理，咁睇嚟係想從一個外交嘅手段啦，同一啲唔同嘅中美洲國家咧，係睇下點樣去喺個源頭嗰度去做多啲功夫，咁就唔知個效果會係點喎。 嗯，不過都簡略講翻少少背景，就係其實今次點解會突然間多咁多？當然拜登係有解釋話啊，而家呢一個咁嘅季節清涼少少，咁又多咗人嚟係正常嘅情況，但始終咧喺佢上任之後咧。就改變了一些前朝的阻止非法入境者涌入的政策啦、嗯、除了說是停建美墨的邊境圍牆之外呢，其實也都是被一些18歲以下單獨呢是越過美墨邊境入去的非法移民呢是留低的。但是呢咁多嘅移民涌入啦，见到近期呢估计呢每日係有超过1000人係越境去入去美国啦，至少有17000个儿童呢係被扣押喺收容中心入面。而睇到一啲呢最近发布嘅相，见到入面收容中心呢都係嘅情况都引起大家嘅关注，譬如啲小朋友呢係要瞓喺地下嗰度啦，咁可能啲房呢係用一啲胶布，即係一啲透明嘅胶布咁样间住嘅，即係个情况其实都唔係一个非常之理想嘅收容所。 咁啊，即管大家睇下，因為移民政策咧都係相當一個重要嘅情況啊，喺美國嗰方面，我哋都轉轉啦，睇睇一啲即係國際其他嘅地方嘅新聞啦，包括以色列啊，有兩年之內第四次嘅大選，咁啊，今個禮拜就有投票結果。 系啊，不过今次似乎咧都仲未有政党可以单独咧筹组到内阁啊，咁预料咧各个党派就会展开另一次谈判啦，咁睇下可唔可以筹组到内阁啦。如果唔系咧，会唔会话无可避免，可能今年稍后又要再去进行另一次嘅大选咧？ 系啦，咁啊，现任总理洛塔尼亚胡领导住嘅利库德集团同埋佢嘅盟友咧，响120个以色列国会议席之中咧，今次选举攞到52席。至于反对佢嘅政治联盟咧，就一共攞到大概60席啦，57至60席左右。佢嘅內塔尼亞胡嘅前忠實擁護者貝內特領導嘅右傾黨咧，就攞到7席。咁而家形勢點樣咧？冇一個單一政黨可以即係自己組閣啦。咁亦都有機會咧，就攞得比較多票數嘅，就拉攏呢一個貝內特。嘅攞到7席嘅政党咧，就组阁，咁但系边一个能够有呢一个即系较大嘅可能性，而家都系唔明朗。 都有评论话，可能而家咧现任嘅以色列总统咧李夫林咧个角色都几关键嘅，因为佢又要同13个政党就磋商啦，又组成一啲即系多数联盟啦，试下组唔组到啦。但系四分五裂嘅政治板块之下，究竟会唔会可以成功协商到咧？咁呢个都真系有待观望啊！ 咁啊，若果祖國又繼續困難，咁啊又冇辦法即係解決而家嘅困局，咁可能又嚟多次大選都未定嘅喎。 但係入邊國民會唔會已經對於個選舉其實都好疲乏咧？再加埋疫情嘅衝擊，係啦，嚟多第五次嘅話咧，咁呢一度都係政治上面要考慮嘅原因啦。 係啦，以色列嘅情況咧，日後再繼續跟進啊。咁啊，你都好緊湊嘅菜單啊，我哋。11:30前呢，我哋仲有一个环节啊，咁就去非洲睇下喎，今礼拜。 冇错啊，非洲呢近日就见到陆续开展咗新冠疫苗嘅接种啦，世卫都估计呢其实仲需要15亿嘅疫苗呢先至可以喺22年嘅6月之前啊覆盖到六成嘅人口。除咗疫苗啦，另一个挑战呢就係新冠嘅变种病毒啊。 咁今个礼拜呢我哋会讲讲呢非洲呢喺应对方相关嘅情况啦，同埋呢特别疫苗嗰方面就有喺非洲嘅李俊杰同我哋讲下嘅。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超过一年，唔少已发展国家已经在这两个月取得疫苗，并为他们的国民安排注射。相比起来，非洲在获得疫苗上困难重重，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建立新冠疫苗获取机制 COVAX。我身处的科特迪瓦在2月尾收到54万支疫苗，并在3月头兴建临时注射中心，首先为教师、军人、医护人员和50岁以上的人士免费注射。 唔少科特迪亚人都对疫苗抱有怀疑嘅态度。当疫苗嚟到科特迪亚时，唔少网民都叫政府高官新鲜事出先打疫苗，有几位部长亦带头做榜样，接受注射疫苗。COVAX 是由世卫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共同建立，希望在92个中低收入国家为至少两成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第一个收到 COVAX 协调疫苗的非洲国家是加纳，60万支由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在2月尾到达。虽然世卫已经和不同的实验室定下20亿支疫苗的订单，但是大部分的疫苗现时还未可以提供给目标国家，而非洲各国亦需要更多的疫苗，特别是为应付第二波变种新冠肺炎爆发。眼见及此，非洲联盟筹集和动用资金，和三间大型实验室定下2亿7千万支的疫苗。另外，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都承诺向不同的非洲国家提供自家研制和制造的疫苗。但是据现时所确定的疫苗订单数目估计，仍然有 64% 的非洲人口未能获得疫苗注射。现时各大疫苗制造商已经到达他们的产能上限，加上他们偏向和较有钱的国家买卖疫苗，而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采购高达自己人口三倍数目的疫苗，其中香港亦采购了2250万支的疫苗。正因如此，非洲国家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所需的疫苗数量。长远来看，非洲国家需要增加有关方面投资，特别是自行生产疫苗和药物的能力，这样才可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提高自己国家能力去抵抗重大的疾病。 11点半上来预告一下新闻之后我们会有嘉宾。 是啊，就请来浸大政治及国际关系副教授陈家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话，复星方面正系检视疫苗的包装问题，预料几日内有报告。据他了解，当局已经要求复星在其他地方尝试安排另一批次的疫苗送港。他希望有关调查需时不会多过三星期，希望大家有耐性等待调查报告结果。至于会不会建议未打第二针伏必泰疫苗的市民转为接种科兴疫苗，刘泽星说暂时未有科学数据显示混合疫苗的效用，目前不应该鼓励大家使用混合疫苗。他又说，数据显示打第一针之后6星期才打第二针，效果不会有大影响。沙田发生四车相撞意外，涉及巴士、的士和两架私家车，七人受伤。事发在早上8点多，现场是大涌桥路和安景街交界碧桃花园对开。现场消息说，其中一架私家车的司机一度被困，车上乘客受轻伤，巴士司机和一名乘客亦都报称受伤。其中一架私家车和的士车头损毁较为严重，交通一度受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晓光会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国务大臣亚当斯，就英方日前宣布对华实施单边制裁提出严正交涉。杨晓光说，英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方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英关系。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和强烈抗议。中方已经决定对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英方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路透社报道，英方召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明确表示北京对英国个人实施的制裁是毫无根据和不可接受，又说制裁不会转移民众对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

It is because they are fully honoring their commitments and it does not risk security of supply in the European Union. 11:38噶啦，咁啊继续翻嚟咧，十万八千里下半部啦。啱啱我哋听到段声带咧，就系关于欧盟啊同英国嗰方面咧，就主要疫苗出口啊等等嗰啲方面咧，就一人有各自嘅讲法。 系啦，头先声带嗰度就都听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话啦，欧盟大量出口疫苗啦，其实亦都系咧有反驳翻之前英国就话咧，欧盟系实施疫苗嘅民族主义啦，同埋佢头先应该系咁讲喺声带度话咧，其实向外去出口疫苗嘅同时咧，其实欧盟自己都要确保咧欧洲嘅公民咧先要公平咁样获得分配疫苗先嘅。 冇错啦，嗱，我哋下半部咧就即系既讲呢一个关于疫苗嗰方面啦，特别。在歐洲峰會今個禮拜都有討論這方面的話題，還有就是中歐的這個的關係，歐盟還有很多一些未來發展，我們都想在即今天下半部的時間多些時間說。我們直播室裡面就很開心，就有我們朋友坐在這裡，就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副教授陳家樂。 早晨，早晨， 早晨，教授。我哋先不如讲一讲咧，即系中欧嗰方面咧、 啊， 今个礼拜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啦。其实冇耐之前咧，都仲见到个画面咧，喺一个网上嘅会议，中国领导人、欧洲好多领导人咧一齐敲定嗰个嘅中欧投资协定，咁就倾咗好多年噶嘛。咁但係咧就即係都仲有啲手尾嘅，各國要各著立法要去落實嗰件事。但係今個禮拜咧，響呢一個向緊呢個方向嘅做嘅過程之中咧，就有人形容就臨門一腳咧就取消咗一個審議會，咁就集咗一集，咁就加上咧近日咧即係中歐喺唔同嘅議題方面咧就有啲嘅矛盾啦、制裁等嘅出現啦。歐洲方面亦都係同呢個美國又重啟呢一個中國嘅議題，好多人就會留意。咁究竟歐盟對中國嘅政策是有改變啦、轉向啦，定係調節啊，定係點樣嘅咧？ 如果用我哋一啲比較港式嘅講法咧，就可以用又傾又砌嚟到去講。傾乜嘢咧？就傾錢啦，傾貿易額啦，傾呢一個嘅市場開放嘅幅度同埋嗰個嘅時間表路線圖。咁啊，即係以達至到一個比較公平啲嘅互相嘅對待啦。咁其實去到上年，即係2020年咧。中國已經取代了美國成為歐盟的第一大的貿易夥伴，有幾進取的增長，即使在疫情底下。但同時間呢，即個老掉牙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歐盟經常會覺得中國呢其實都有很多的即政府的干預啦、或者是中央和地方的政策不協調的情況啦，所以市場的開放或者承諾了做的一些的市場的改革，令到歐洲的投資者資金或者人力資源落地去到中國去做生意去投資的時候呢，就有很多的掣肘，亦都有所謂呢這個的強迫的科技轉移的大的問題，即是歐洲 的知識產權啊、科技啊去到中國去設廠投資生產的時候呢，是屢次多次呢被要求，如果想繼續做生意的，那麻煩你將你的技術、將所有東西就和盤托出這樣。那這個歐洲呢就很緊張，再加上整體的所謂貿易的差額，其實歐盟對中國以去年來說呢是講緊超過1800億歐元的一個逆差，所以你可以想像為什麼歐盟或者布魯塞爾或者這國家的元首，特別是默克爾本人、想在退休之前臨門一腳、是想中滿的呢，可以入球最好，所以他去年年底很緊張和習近平呢就完成呢一個嘅即係貿易呢個嘅投資嘅協定嘅一個嘅總結，咁希望咧喺今年嚟緊嘅幾個月咧，就透過歐洲嘅國會，即係歐盟本身嗰個議會咧，係完成嗰個嘅立法審議同埋立法嗰個進程嘅。個背景就係咁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砌啲乜嘢咧？咁人權嘅問題。留意得到咧，呢個嘅協定好特別嘅地方咧，即係歐盟嗰邊都知㗎啦，經常都話喂，你對住中國。有很多人權的狀況，特別是勞工的問題，是他遲遲都不肯加入這個的國際的勞工的協定或者機制，譬如說很具體來說，在中國大陸可不可以工人自己獨立搞工會的呢？這個問題大家在香港一聽就知道說來就浪費了、但正正即歐盟裏面都有很強力的遊說聲音，就覺得既然都談到貿易，既然雙方都想談判，既然雙方都想妥協、那為什麼不可以加這些這條款呢？那是有加到的，問題就係咁啦，加完之後咧，大家又開始好唔滿意。 咁所以阻力係咩呢？就係、是、在於咁佢裏面寫咗話，中國喺自己適當嘅時候嚇，循住自己嘅需要，咁就會考慮咧點樣去加入呢啲嘅國際嘅勞工嘅一啲協定裏面嘅一啲要求同埋條款咁樣。咁啊，嚴格嚟講，呢個都係好尊重主權嘅做法啦。所以歐洲都唔會好大聲氣，但係民間團體啦。歐洲議會裏面的比較針對中國的人權狀況，特別是新疆問題呢，就在過去那兩三月呢就爆發得很犀利、 嗯、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拗叫就是在於新疆問題，但它的背景呢都是很深遠的，講過去那七年至十年都有這些這樣的討論、 嗯、 所以我相信這個的結論呢其實都寫在牆上，就大家都知道的了，寫曬到的了，就說其實很難再通過、 嗯、 因為人權的問題再提翻上議程，甚至乎主導咗個輿論嘅話咧，基本上都冇一個元首領袖國會裏邊嘅議員咧，係想冒呢個風險咧，夾硬推呢一個嘅投資嘅協定咧，係盡快得以通過。 嗯，但係頭先陳家洛你都提到話，呢個嘅投資協定其實係擴大一啲外國投資者去進入中國嘅限制噶嘛？傾咗咁耐啦，今次個背景就即係突然間取消咗嗰、那個簽署舉行嘅一啲審議會啦。咁如果你睇翻中方嘅講法，譬如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佢會話今次決定取消嘅審議會咧，其實話呢個中歐投資協定唔係恩賜嚟嘅，係一個互惠互利嚟嘅。咁喺傾嗰部分啦，其實未來即係中國歐盟仲有啲咩嘅商議嘅空間咧？ 暫時嚟講咧，唔係好樂觀嘅啦。大家可能會覺得咧，去到呢一個投資協定，如果真係落實到嘅話咧，可能一個問題就問有幾多嘅所謂地方可以歐盟係覺得係同以往相比較咧，係會好咗嘅咧咁。咁啊，唔少嘅分析其實都覺得咧，其實賺到嘅唔係好大嘅空間。又或者過去都唔係未試過嘅咧，就係、是、當即係北京嗰方面或者係中國嗰方面承諾咗一啲嘅即係市場開放，譬如話。今次個協定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話有十個城市開放俾歐盟嘅投資者嚟到去開醫院或者一啲嘅所謂醫療嘅服務咁樣，咁呢個服務好緊要啊，對於歐盟嘅輸出嚟講，貿易上面嚟講，即係但係個問題就係點樣開放法同埋會唔會各處鄉村各處嚟咧？呢啲問題咧其實就懸而未決嘅，咁所以口號上好籠統嘅層次上講互惠互利咧係一定啱嘅。咁但係永遠都去到嗰個問題，就係講一套咁做嘅時候，會唔會真係變咗另一套咧？咁咁再加上咧，其實大家可能都認識嘅，進入中國市場咧，好靠關係啊，係唔係講即係完全講嗰個法律點寫嘅？最近亦都發現到咧，就係唔係最近時咧，即係因為國家安全提到咁高咁重要嘅一個位置嘅話咧，其實海外或者外來嘅投資都要經過國家安全審查。而國家安全審查嗰個法規咧，裏邊有好多嘅程序機制喺度。咁每一樣嘢都要審查過嘅。咁審查幾耐？點樣審查？用咩標準？會唔會好似最近發現呢嘅嘅嚇，即係要抵制某啲西方嘅服裝 牌子 或者牌子咁樣？咁牽涉到國家利益嚇、國家安全嘅層次咧，就可以一下咧就禁曬所有呢啲嘅進口，甚至乎咧係銷售服務等等。咁所以就如履薄冰啦。咁所以歐盟嗰方面咧，其實好重視咩咧？一向都係咁講，就係有冇啲循規蹈矩啦，係咪真係根據法律同埋嗰個法律係咪公道啦？係咪可以保障唔單止消費者，甚至乎投資者嘅權益啦？呢啲都好重視嘅。咁所以即使冇最近呢幾日嘅風波都好咧，我自己觀察嘅時候都發覺咧，嗰個阻力其實係越多資訊發放出嚟咧。那個阻力是越來越變得更加大。 如果從真的歐洲的角度去出發，如果加入美國這個因素下去，剛剛馬克爾和拜登又會面過，雖然即幾普遍有一個預期咧，呢、這個美國總政府上咗台之後，可能同佢嘅盟友向一啲即共同嘅對手咧加大一啲壓力，包括中國咧，可能係一個會出現嘅情況啦、但係歐洲一啲領導人，包括默克爾自己都話，我都要有歐洲主權，我自己有自己嘅路線方法嘅。咁如果加入埋呢一個咧，即美國。喺呢一個嘅因素落去咧，即係從歐洲角度去睇咧，佢哋有幾多嘢係會同美國係會走得近？有幾多嘢其實都譬如話俄羅斯嗰啲咩天然氣管道啊，中國嘅一啲嘅投資合作啊等等咧，呢啲咧係會企得好硬嘅自己。 我諗有意識形態上嘅傳統嘅即係歐美嘅民主陣營咧，當然我呢度唔係想後好奇好求其咁講話生冷戰又嚟啦咁，因為其實呢個係唔係好幫到件事嘅。要分析歐美中間嗰啲即係既有共同嘅原則價值立場，因為佢兩邊都係民主陣營啦，西方嘅價值觀同埋普世價值嘅倡議人啦。 咁但係同時間咧，雙方都有好多貿易上、經濟上特別嘅爭拗，特別係特朗普時代啦，即係留低咗好多嘅分裂啊分歧。喺十二月，歐盟自己唔等拜登啦，唔理美國啦，就去同中國達成嗰個嘅投資協定咧。本身亦都係個信息嚟嘅，你講得啱嘅，就係話誒，我哋歐洲有自己嘅所謂外交或者係其他政策上面嘅優次，唔一定次次都要跟或者考慮美國嘅睇法噶嘛。咁但係有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當新疆集中營啦，容忍號引住嘅呢個咁嘅好大嘅論爭爆發之後咧，似乎即係歐盟都理解到一點嘅。就是雖然咧，佢已經做咗一個嘅自己話到事嘅一個決定，去簽咗呢一個嘅協定都好咧，但喺個進行過程當中咧，唔可以完全忽視咧係傳統盟友咧嘅態度同埋睇法。咁所以你見到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大家又走翻埋一齊啦嚇。咁而大家都知道咧，拜登上場有個承諾咧，就係叫做唔再搞特朗普嘅單邊主義，意思即係話咧唔再我行我素，係好想同歐洲嘅盟友去商討。甚至乎提倡呢一個民主嘅高峰會，世界民主高峰會，就主要嘅對象當然就係即係跨太平洋嘅歐洲夥伴啦等等。咁所以呢度咧係提緊上去議程，而見到咧布林肯呢一排都好周圍飛啦，都好積極。咁印太地區又有，亞太地區又有，歐洲地方都有。咁我相信咧，其實歐盟而家咧正正都係要係嘗試摸索緊，到底拜登係想點樣同歐洲咧係有商有量咧，去共同面對咧佢哋聲稱都係一個共同嘅挑戰。個挑戰咧唔係俄羅斯啦，唔係淨係天然氣管咁簡單啦，而係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崛起，同埋佢哋理解中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野心，同埋佢哋嘅外交姿態嗰種嘅叫戰狼式嘅姿態咧，其實係幾入肉嘅。我舉多個例啦，即係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嘅，最近中國嘅駐法國嘅大使。咁都好挑人性嘅言論咧，都喺個網上邊喺呢個 Twitter 嗰度大爆發。針對唔單止係政府啦，或者政府人員或者政客啦，針對嘅讀書人啦、知識分子啦、學者啦，叫嗰啲叫做反華嘅小流民啦。咁呢種嘅即係文化上邊嘅唔再好着重以往所講嘅軟實力嘅提升，即係同你好文明地去討論或者好文明地去游說，但係就一句唔埋兩句咧就鬧人。呢樣嘢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反彈嘅。我想歐盟裏面咧，唔少國家儘管包括法國在內，係想同中國發展一個比較特殊嘅貿易關係啦，或者係人權上面有多對話都好咧，而家對話唔到啦，即係外交變嗌交咧。其實對歐盟嚟講咧，你再諗落去咧，都好難再同中國傾，咁不如就同美國傾多啲咯。 其實大家見到，譬如頭先你提到布林肯訪歐嘅時候，其實之前都有講到就話唔會逼北約嘅盟國喺美中之間去選擇啦。而睇翻近日其實中方嘅一啲回應咧，似乎都係覺得就係話其他國家嘅一啲聲音其實唔代表國際輿論嘅，而中國咧應對民權而係人權嘅問題咧係有自己嘅一套模式啦。咁亦都係對於即係話。所謂美國是希望拉攏一些盟友來對抗中國，就似乎亦都有之前回應過，就說中國一點都不擔心。其實這些所謂的即是大家近期所見到的一些實施的制裁對於即中國的影響又有多大呢？ 我很擔心的，其實當即大家理解國家的利益或者國際秩序上面大家的即既有摩擦但同時間又必須要合作的這種這樣的環境裡面呢，由情緒或者由面子或者即係講喪權辱國啊呢啲咁嘅百年嘅即係屈辱啊等等去出發嘅話咧，其實我哋研究歷史或者國際關係都有跡可尋啊。通常咧就會煽動到一啲好民粹嘅民族情緒咧，呢個其實對大家都係好壞好壞嘅，冇好處嘅。到最後咧，其實會係導致到一種咧係即係就算唔係好似新冷戰嗰只你死我亡嘅對立都好咧，一定有好多嘅高能量嘅碰撞嚇拗撬。咁即使即係中國聲稱咧，即係世界上有好多即係不美國不能代表嘅國家，去到企埋中國嗰邊。最新一個例子當然咧就由白俄羅斯為首嘅70個嘅國家咧，就出一個聲明咧，係支持咧中國喺香港咧去改善香港嘅選舉制度啊嘛。嗱，咁呢個例子咧，其實亦都俾人見到啦。其實中國係好積極去動員啦，國際社會啦，去基本上係呼應緊、附和緊一種對立嘅場景嘅。 咁種對立嘅場景咧，其實喺咁高能量嘅碰撞底下咧，係只會更加係深化啦，同埋鞏固咗嗰種嘅兩極化。咁種兩極化嘅狀態咧，對可能對元首嚟講係冇問題。大家可能由傳媒主導，或者係大家想去爭取一啲話語權嘅時候咧，可能係好暢快嘅一刻。但係咧，跟住來嘅手尾咧，要執嘅話咧，無論係文化嘅、教育嘅、一般嘅平民百姓以至到消費者咧，其實都好難去應對呢種咁嘅大氣候下邊嘅日常生活啊，點樣安排自己咧？咁所以當我理解國家民族利益嘅時候，除咗講面子情感同埋歷史上一啲嘅考慮之外咧，其實應該再向前看一啲咧，去諗一諗多啲嘅對話同溝通嘅機制，同埋咧係較為透明度嘅一啲人權嘅對話咧，可能先至係上策。 我哋每个礼拜咧，同唔同嘅评论员咧去讨论唔同嘅话题咧，就得出唔同嘅从唔同嘅观点去睇唔同嘅问题啦。今个礼拜同阿陈家乐去讲下啦，好多就系欧洲方面嘅话题啦。我又翻去欧洲咧，我哋希望做几分钟时间咧，问多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系而家嗰个即系最大嘅危机或者一个困难，梗系疫苗啊，或者呢一个疫情啦。头先听开场声带听到，即系欧盟同英国咧都有啲大家好冠以一个叫疫苗国民国家主义啊之类咁样。呢啲危机会有冇得搞噶？ 呢个危机一定要搞，如果唔系大家就真系好即系唔知点算啊。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咧个生产过程当中有滞后啊嘛。咁然后有好多阴谋论四起啦，亦都因为英国脱欧嘅问题，导致到嗰种嘅负面情绪高涨。咁就几针对英国吓，几针对呢一个嘅即系牛津吓、阿斯利康等等。咁你就会见到咧，大家有好多嘅不必要嘅一啲嘅我觉得口水战吓。咁幸好咧，即系琴日开完个峰会，那个结果欧盟峰会结果咧，就系我哋唔系要禁玩，我哋唔系要制裁，我哋只系想药厂做翻药厂应承咗我哋做嘅嘢啫。咁只要呢啲系承诺系公开而系有个进程去完成到嘅话咧，咁我相信嗰个争拗咧就可以告一段落嘅。最大的問題在於咧，嗰個嘅即係成個歐洲裏邊喺處理呢一個疫苗嘅訂單嗰方面咧，其實真係有少許太過坐定粒落。當全世界搶緊疫苗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細節功夫要上心去做。但係歐盟喺布魯塞嗰個層次咧，其實喺執行力上邊喺呢一件事上邊咧，講真係有不足之處。而將個不足之處轉為外部嘅問題，即係譬如英國搶疫苗啊，或者我哋唔應該輸出疫苗俾其他地方咧，呢種嘅講法自然永遠喺多元嘅聲音當中，一定係有一個嘅影響力喺度。有啲民粹主義嘅民族主義嘅情緒嘅人一定有。幸好咧，即係歐盟今次俾我哋見到咧，都攞翻個理性出嚟，就冇做到禁運，而係做翻一個嘅叫做規管嘅一個程序。咁呢個規管程序咧，我相信係合翻嗰個嘅法律同埋合翻個常情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對歐盟有多翻少少信心。 是啊，咁最后少少时间啦，亦都想前瞻一下咧，嚟紧咧有一个会议都可能值得大家关心，就系都关注一下欧盟嘅一啲未来嘅路向咧，就叫做 Conference of Future of Europe 啦，即系一个有关于欧洲未来嘅一个嘅会议啦，入边可能都会涉及加入一啲公民参与嘅一啲元素。 这个其实可以说是欧盟历史当中第二次尝试。第一次尝试的结果呢，就是做了一个很多轮的民间、公民社会、商界集合在一起做了一个欧洲宪法出来。但是欧洲宪法一出台就差不多见光死。因为被人觉得说你想抢权啦，你想从国家或者成员国当中拿走他们应有的主权下面的外交、国防、等等的政策范畴，其实不是。不過出咗嚟咧，大家就覺得你奪權咧，所以就反彈，所以就件事咧就可以話係失敗告終。今次佢哋再做咧，其實第一時間上係差嘅。佢本來諗住舊年開始嘅，咁但係舊年疫情做唔到啦，咁又好心急想趕住喺即係下年就春天去完成件事啦。咁所以就希望有好多嘅所謂公民嘅平台去參與，跟住有好多嘅討論，跟住可以集中講歐洲何去何從嘅問題。主要就係想講咩叫歐洲主權。在歐洲主權這個概念底下，歐盟的主權下面怎樣可以幫到成員國去發揮他們應有的潛力或者實力等等。但是到底有多少老百姓在今時今日這個氣氛環境都是有興趣跟你談，而那些跟你談的可能都是那些你見慣見熟的一些不同的意見領袖，又或者是民間團體。所以你問我，我就絕對不表樂觀這一輪的所謂對話達至到所謂討論歐洲的前景一些實際的結論來講，我看不到有一個很清晰的方向，可以譬如說修改一些現行的條約，或者是加固一些現有的機制， 而係可能咧，即係好無虛地咧講下，即係到底點樣理解歐洲啊？歐洲喺世界上面咩位置角色啊？同埋歐洲點樣可以照顧得比較好啲歐盟本身公民嘅日常需要？呢啲位置上面可能都有啲進展，但係就唔可以要求咧或者期望咧係過高，如果唔係會好失望。 時間關係咧，今次就同阿陳家樂咧傾到呢度啦。聽緊就同歐洲有關嘅歌嚟。1993年咧，呢一套嘅电影啊，就系奇斯洛夫斯基咧《蓝白红》系列咧呢套蓝，咁咧就呢首歌咧就叫做《Song for the Unification of Europe》。咁啊，故事里边嘅女主角咧，佢嘅丈夫咧就系写呢一首乐曲嘅作曲家啦。当然个故事咧就系比较阴暗一啲，但系1993年嘅时候咧，大家对欧洲一个一体嘅未来咧系。那個睇法係相當明朗嘅，即係好多嘅歷史嘅問題，大家唔團結啊，想一喐下手就打啊，開戰啊嗰啲嘅問題咧，就用一個經濟嘅關係咧嚟到去鞏固佢。咁啊，而家睇翻起又好似好唔同噶嘛嚇。 冇錯啊，不過而家首要啦，全世界都係噶啦，大議題就係應對咗新冠疫情先啦。之後歐盟路向嗰啲未來發展，我哋節目都繼續為大家跟進住啊。 又睇下佢哋歐盟嘅領導嗰方面咧嚇，可能過咗今年。又会有更加多的微博了。节目时间到晒了，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